各位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噶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兴亡以外，谁在意嘅？咁啊，上个礼拜都讲过啦，我哋会一连两个星期咧讲中学嘅历史教育里边嘅课程嘅种种嘅问题啊，同埋佢嘅改革嘅。咁上个礼拜其实集中讲好多有关里边课程观念啊、史观上面啊、有关治乱兴衰啊、文化史里边各种各样嘅问题，其实讲咗好多。今个礼拜我哋点讲咧？我哋会讲更加多咧，即系放眼啲邻国啊，我哋会讲东亚或者世界各种各样嘅课程嘅演变啦，同埋咧亦都会讲下咧，即系一啲前线咧老师实际教育嘅时候面对嘅种种嘅实际嘅情况。咁、因为咁啦，咁啊除咗李维健继续同我哋一齐倾偈之外咧，仲有小毛啦，嘉诚一齐讲之外咧，我哋请咗咧，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我哋嘅老战友啊，张旺。咁啊，同我哋一齐讲， 大家好。 啊，张旺好，翻嚟啦， 翻嚟 系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倾偈。咁张旺即系历史科嘅老师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前线有充足嘅经验。咁所以呢啲嘅种种嘅嘢咧，可以今次咧应该有一啲实战实地嘅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 吓，咁我哋咁拣呢个题咧，其实即系兴亡以外，谁在意？其实即系想讲咩咧？我哋上次就同大家讲咗好多咧，喺治乱兴衰啊、朝代框架以外，我哋其实即系新嘅趋向都系，无论喺学术研究定喺前线教学上边咧，都系多啲文化史嘅向度。咁我哋即系呢个问题，即系喺而家我哋呢一集咧，就想同大家去讲更多啲，唔系净系讲中国历史啦，譬如世界历史嘅教育啦，咁同埋即系其他外国佢哋去点样睇历史教育呢样嘢？例如系会唔会仲系教本国史啦？如果仲係講本國史嘅時候，又點樣去講述嗰套史觀係點？民間嘅、學術界嘅或者官方嘅，佢哋有冇啲差距？我哋真係希望喺今集裏面同大家去講多一啲。 咁本國史當然係緊要啦，即係承接翻上集啦。 Yeah. 因為我哋最後講到就係話，究竟其實我哋點樣認識自己啦，或者係因為始終教育嘅政策都會係由呢個官方推動噶嘛，咁佢推動一個政策嘅時候，或者推動一個本國史嘅教育嘅時候，背後會唔會有啲理念呢？然後我哋作為可能學生受眾去理解成件事嘅時候，我哋可能會唔會同佢哋推動嘅嗰個背後嘅理念，究竟係咪真係無縫地接合啊？定抑或可能會有好多嘅衝突喺度？即係我諗今日好難得，我哋有兩位真係即係前線嘅工作者喺度，有同工，咁我哋可以去分享翻呢一樣嘢 啊。我即係容許我再講多一句，我哋直奔嗰個主題啦。即係譬如我哋一般去講歷史嘅，講本國史嘅教育嘅時候，有啲贊成嘅觀點，梗係啦。我哋愛國嘅時候，中國人梗係講中國嘅歷史啦，佢係愛國嘅一個部分。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常見嘅觀點啦。有啲反對嘅觀點就係、即係你咁樣愛國，會係洗腦嘅教育啊？會唔會係一啲錯誤嘅一啲東西啊？你會唔會係國民教育啊？咁要講嘅，即係其實咧，千禧年代嘅課綱已經講得好清楚，中國歷史科裏面其中一個做法咧，就係促進即係國民教育嘅。OK， 咁呢個係寫咗落去裏面嘅第一頁大版，你會見到其中一點已經喺度。咁其實喺近年嘅爭議之前嘅十年，其實已經做緊。咁所以我哋如果去想像去理解話，我哋要否定佢咧，其實我哋應該諗緊嘅係我哋講嘅係乜嘢？就係話我哋係否定國民教育本身啦。定係講緊嘅係國民教育嘅內涵，我哋要討論。 喺某一種國民教育， 係啦，即係如果我哋要否定國民教育嘅話咧，其實背後就牽涉緊就係全個世界其他地方嘅歷史有冇講國民教育嘅，即係係咪香港唔使講？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非常大爭議問題。咁但係如果國民教育嘅內涵咧，可能就係另外一個即係更加可能可以討論嘅一啲嘅話題啦。 即係其實我上次都同大家講啦，從來我哋香港傳統由新儒家學者佢哋推展嗰套嘅中史課程，其實都係一套德育與國民教育嘅內容嚟噶嘛。即係只不過啲德育同埋國民教育係啱佢哋嗰個時代嘅需要，嗰時代嘅關注係咪喺今時今日即係仍然要有翻類似嘅一個關注？即係點樣做一個好皇帝啊？好皇帝就要好勤儉嘅。咁但係好勤儉係咪一定係一個好皇帝咧？譬如佢可能肯使錢，喺適當嘅時候使錢。咁佢讓國民有啖好食嘅，呢啲係咪壞嘅咧？咁你話佢即係好窮奢極侈，做好多大型嘅工程，咁可能同我哋而家今日見到好多政府佢哋用大型嘅工程嚟刺激經濟係即係唔配合嘅喎，即係係好事嚟嘅喎。咁但係中史嘅角度又話唔好喎。即係呢個即係咪有啲不合時宜？所以我哋即係要 update 嘅，即係或者係要可能跟上時代，或者係我哋本地嘅需要，會唔會係有啲真係？所謂德育嘅課程，或者係國民教育嘅一啲課程，喺我哋嗰個中史或者係世界歷史嗰個教育裏面，就算我哋要擺一啲內容落去，都唔係擺一啲好舊嘅，或者係會唔會有啲新嘅關注，或者會唔會唔好咁將咁多所謂政治嘅關注強加喺呢個課程之中？ 我哋當傾偈啊，即係問兩位嗱，即係講本國史嘅時候，無論係中史嘅框架好，歷史科或者世界歷史科嘅框架，講本國史，講中國歷史啦。 大家係有冇邊啲位嘅時候係比較大？有啲家國情懷喺腦裏邊，覺得嗰啲位要 即係要 係啦，即係要講啦， 講多啲 要講啦，即係咁。有冇啲咁樣嘅實質嘅感覺喺裏邊？ 其實學中國歷史咧，就應該唔應該有包袱嘅。 嗯， 教中國歷史有冇包袱咧？近年就好多包袱嘅。咁就其實好老實講喎，其實教中國歷史咧係，我覺得教嗰個人都唔應該有太多包袱。即係好老實講，我哋應該將整全嘅歷史，即係有胸襟地講出嚟。 嗯， 有胸襟。我意思咩叫有胸襟地講出嚟咧？就是、要接受唔同嘅睇法，同埋歷史係冇單一説法嘅。 嗯， 呢個好緊要。咁其實好老實講，有啲乜嘢嘅必須要家國情懷啦，用翻呢個 terms 啦，家國情懷要講嘅咧，我諗。日本侵華是一個，日本侵華是一個，其實好老實講，是不是隔咗咁多年都仲要記住呢？是因為對方即係我哋嘅對家日本人，我唔用日本人，日本政府右翼分子，佢哋唔肯算帳啊嘛，佢哋唔肯攞出嚟道歉都唔肯講啊嘛。但其實咧新嘅天皇咧，其實你見到佢唔係好強嘅呢方面嘅立場。咁我覺得呢啲係要去理清嘅。近現代史落嚟，我哋檢討嘅時候攞個胸襟出嚟。即係呢啲係需要嘅，點解咧？因為你就算你唔講，學生去睇，咁啊重大件事。 嗯， 你而家有個 platform 俾你去講，其實係你去疏導一啲唔同嘅睇法，將佢去啟發到佢日後自己去揾自己嘅道路。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唔係呢種叫做你灌輸佢一啲嘅國家情懷嘅睇法咧？我覺得喺目標觀念上邊咧，你可以咁寫嘅，但係個產出咧，你唔好絕對強求。 嗯， 因为其实我哋读历史，或者教历史，我哋做历史研究，我哋好清楚。因为我哋去研究嗰个历史，唔代表我哋就等于中意嗰个历史。 嗯， 佢出发点可以好多噶。 嗯， 佢出发点就系我想了解下点解你会出现咁大问题，也可以噶嘛。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其实即系我哋研究嘅，即系我哋教学嘅时候咧，我哋要研究埋嗰个学习嗰个成果咧，其实唔系睇佢嘅成绩，而系睇佢对嗰个观念嗰个转变。呢方面咧，其實我覺得日後歷史研究咧，其實值得開多個範疇，叫歷史教學研究，唔係淨係教學院做咁簡單，係歷史系都應該有機會做。即係當然呢個係日後再講嘅層次啦。究竟同一件事件有兩種唔同嘅睇法，無論係古代史、近代史也好，學生去點樣認識嘅咧？認識嘅時候，我哋有啲咩要注意呢？我諗呢個係要務實啲去咁睇咯。 我知道維劍一陣間會同我哋分享一啲嘅實際嘅例子。咁啊，張望你咧，你嘅教歷史科或者世界歷史或者世史啦。咁其實本身就唔係諗住要講中國歷史。咁但係你都知道，當代部分有好多同中國史有關嘅部分。咁你自己講嘅時候，你會覺得，你同啲學生嘅反應啊，中文你又熟悉中史嘅中間中文部，你覺得個變差異喺邊度？ 其實我都想回應啊，即係李 Sir 講咧，頭先日本侵華。其實在歷史科的課程都會有提及的。我就突然之間想起曾經有個學生在通識科的課堂問我，因為我都是教通識科，他說我一講到一些日本的東西，他有一種仇恨是表達出來，跟住我問他為什麼你會對日本有一種這樣的即是咁憤恨啊或者不滿，那他就說即是我小個讀很多譬如小學常識科啊初中的中史科，一講到日本侵華呢，我哋睇一啲教科書，佢有啲嘅歷史資料強調，譬如如果你而家問我咧，我仲會好記得一啲教科書會有一張相就寫住當年咧，即係嗰啲日軍咧係鬥殺害一啲中國嘅平民， 鬥多 係啦，咩白人斬頭啊嗰啲鬥多。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啲嘅歷史嘅資料咧係好衝擊一個年青嘅學生。咁頭先阿嘉齊老師你講到話一個國民教同公民教之間嗰個張力咧，我會覺得我哋都係要教嗰啲嘅重要嘅事件，但係我哋要避免係灌輸一種嘅唔係家國情懷，係可能係民族主義嘅情緒，我哋要避免一樣嘢。如果係純粹家國情懷，我哋去了解翻一啲重要嘅事件咧，係冇問題。亦都可以有唔同嘅觀點，但係如果嗰個事件講完之後，令到學生係得片面嘅一個印象或者感情咧。其實就會係，我覺得係違反咗歷史教育嗰個本意。 阿汪正話講咗好重要嘅就係、是、情緒呢個字啦，加個情懷係一種情懷啦。情懷同情緒本身真係有一個好難去明，即係有啲位係會重疊。 但係咧喺教科書編寫嘅時候，佢講到明情緒嘅字眼或者強烈情緒嘅字眼係要抽起。咁、呢個極不即係一直都係嘅，即係你所有個你會見到我哋嘅教科書咧，你會感覺到有一種好我哋叫技術性，即係佢盡量好多任何對任何嘅事，盡量都唔會用一個強烈嘅情緒落去做書寫。咁、我諗大家做歷史都知，即係落筆落情緒嘅字眼本身係好危險，同埋好容易會 要掙扎嘅， 係有問題。即係你落得落去，一定係有某啲好重要嘅原因你先落。盡量平時都唔會情緒， 因為其實好老實講，如果影響到學生嗰個情緒，甚至乎影響到佢生活上嘅一啲判斷咧。其實唔應該嘅。我舉個例子，而家都仲有噶。你今日呢個二十一世紀，舉個例例話，佢好憎日本，冇問題噶。嗱，佢憎日本呢個過嚟，佢可能經歷咗好多自己嘅思索、自己嘅閱讀，佢最後得咗結論咧，佢個狀態就係佢唔中意日本，冇問題嘅，翻嘅呢個係。但係佢一見到食壽司嘅時候，我唔中意日本，所以我唔食壽司。我覺得有啲難過嘅。咁我哋其實去接觸一啲嘅生活上嘅嘢嘅情況之下，其實又唔應該過於嗰種政治化嗰種情緒咯。因為其實好老實講，即係甚至我哋話啊，中意睇動漫《哆啦 A 夢》咁，其實冇問題嘅喎。 係啊， 但係如果我哋令到學生連呢個判斷都冇嘅話咧，咁其實呢樣係偏激咯。呢樣偏激，歷史係需要正視，歷史係需要胸襟。但係歷史教育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唔應該係一種灌輸 情緒 上，或者係一種口號式嘅一種嘅渲染啦，嗰類嘢，咁係傷害性。 即係好避免就唔好係一個煽動嘅一個教學啊！咁我覺得，譬如喺大陸好多嗰啲教育日本嘅，都會當日本好似魔鬼啊，都係一個歹國咁樣去處理。咁我哋譬如喺香港，我覺得講國民嘅即係本國嘅歷史咧，有時可能唔可以避免就係將中國古代一啲唔好嘅嘢都講出嚟。譬如係乾隆朝對準國以部喺新疆裏面有大屠殺嘅，我哋都做過呢啲咁嘅事啊！即係唔係淨係報喜不報憂。 啱啊，同埋好老實講，例如其實中國古代都有好多唔少嘅一啲醜陋嘅傳統啦，扎腳好好咩？其實，但係好老實講，係咪現代就等於冇咧？而家女人都著高踭鞋，著到好痛嘅喎，貪靚著到好痛，咁佢又著，其實本質係冇分別嘅喎，係嘛？咁但係其實我哋真係要拉闊翻學生嘅視野去睇嘅時候，你覺得佢唔好嘅，我哋咪點樣去睇咯？件事其實係咁咯，我覺得。 所以本國史都係一個大嘅問題，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同大家講啦。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本國史嘅問題，有關本國史嘅話題咧，必然牽涉到有啲可能同近代民族主義啊，或者有啲同集體回憶有關、相關嘅啲話題啊。即係大家我哋係咁嘅，我哋曾經經歷過某啲事，我哋有啲嘅鬱記，或者有啲嘅怨恨，或者有啲嘅事，我哋一定要做某啲嘢先至會點咁樣。咁其實喺當代史裏邊好多，你話二戰之後咧，其實大戰之後好多一類型嘅運動喺世界各地做。我有兩個字咧，兩個單字，一個就係大字。一個就係泛字，你只要將嗰啲字咧喺中文世界加個大字同泛字，大家就 O K 嘅。譬如希臘啦，即係大希臘啦；艾美利亞可以大艾美利亞啦；波蘭可以大波蘭啦。咁你大 日本大日本 啦，係啦，大東亞啦，係咪啊？咁啊，泛就係泛阿拔主義啦。咁你一泛咗之後咧，所有地方都係嘅，即係譬如伊斯蘭國講話，所有伊斯蘭曾經統治嘅土地都係今日應該係同一個國家嘅。咁我版圖巨好巨型。即係 全個地球 有一個橫跨歐亞大帝國咯。 咁如果咁樣去畫嘅話，好多嘢嚇咁俾翻你啊！即係點啊？咁你必然就係講緊嘅就係戰爭。所以一個咁樣嘅史觀啊，即係一種咁樣嘅史觀，然後佢有咁樣嘅民族主義嘅諗法，咁樣去處理咧，背後必然係有好多嘅衝突同埋暴力係會將會發生同埋可能會出現。 我頭先提到阿張王提到喺世界歷史嘅教學咧。其實講二十世紀，甚至乎21世紀嘅初期咧，我哋見到人類最大嘅問題就係民族主義，所有嘅戰爭、所有大型嘅災難都係同民族主義嗰種好狹義激進嘅民族主義而嚟嘅。咁即係我哋如果喺個課程裏面，我哋仲係要有個壓力要去 promote， 要去提倡，即係嗰種比如比較激烈嘅，即係對國家嘅強烈感情。對所謂國家敵人的強烈憎惡，咁會係即係同我哋喺歷史裏面得到嗰個結論，得到嗰啲經驗係根本係相反違背、即係所以我都係嗰個掙扎，可能喺世界歷史嘅課程裏面，如果仲要有好多嗰啲所謂國民嘅元素嚟到去擺喺當中咧，會出我哋即係基本上係個人格會撕裂。 係啊，我覺得即係用一個 歷史書寫角度去睇咧，民族主義即係如果我諗用今日我哋呢個眼光去睇咧，大家都唔會覺得應該喺歷史教育入邊咁去特別去 emphasize 民族主義嗰嚿嘢，因為佢產生嘅影響可以係好負面嘅可能。但係其實喺近一百年咧，喺好多國家去書寫自己嘅國家歷史嘅時候，民族主義都扮演重要角色。即係譬如我自己做韓國史，我舉個簡單例子，有一位韓國好出名嘅當代嘅歷史學家叫李炳濤啦。咁佢嗰本韓國史大觀咧，基本上都即係如果我哋做韓國史嘅人啊，或者教韓國史咧，差不多都會用佢做教科書。不過我喺大學講韓國史咧，攞住佢本書，第一件事同同學講都係話呢本書好正。即係如果作為韓國史係冷門啲啦，喺香港。咁你要入門去了解嘅時候咧，佢提供咗好多基礎嘅史料，而且用故事式嘅描述係好好。但係佢成本書都充滿住一啲好民族情緒嘅 bias。咁但係你好難怪，因為佢係一個日本統治韓國時期成長嘅學者，然後喺佢成名、佢書寫嗰本書嘅時候，其實1960年代，即係韓國啱啱獨立咗，即係大韓民國啦、南韓啦，獨立咗12年左右嘅時間。咁其實民族主義嘅情緒仍然瀰漫喺成個國家入邊。喺佢書寫本國史入面咧，仇日啦，或者佢慨嘆點解朝鮮半島自古嚟夾咗喺中日兩國之間而不能發展啦，呢啲咁樣嘅論述係好多。如果用翻我哋今日睇翻，譬如好似中國近10年講東北文化工程，你就發覺佢嗰啲觀點同佢完全係衝撞得好緊要。咁所以如果用一個咁嘅角度去睇咧，民族主義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因素嚟，佢刺激住一啲歷史書寫。但係我哋用翻今日嘅眼光睇咧，我哋應該有反思嘅必要。 講國仇家恨啊， 係啊，即係佢用佢變成一個建構嘅重要部分。 而且咧，民族主義啦，其實某個程度上係西方文化嘅產物出現嘅，即係由17、18世紀開始嗰個歐洲嗰個國家形成嗰個觀念，點樣去影響到世界？呢個係民族主義嗰個出現啦。去到後期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嗰種民族主義其實變咗質啦。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嘅民族主義咧，已經變成咗一種國仇家恨。咁同歐洲最初出現嗰種民族主義嗰種嘅形成咧，已經係好唔同。咁但係而家啲學生咧喺個課程裏面咧，世界歷史科又好啦，其實已經由20世紀開始站喺嗰度講起嘅。由我哋讀書嗰個年代咧，由18、19世紀開始讀咧，係我哋會比較知道嗰個民族主義出現工業革命、英國嗰個中國嘅政治變革、法國政治變革等等嘅背景咧。而家啲學生我懷疑係冇咗。咁由20世紀一斬落去，中國一開頭咧就已經講緊辛亥革命啦。世界咧又講緊一啲一次世界大戰點樣收科啊嗰啲嘢，其實背後冇咗，即係我哋對民族主義嗰個形成背景係冇咗呢啲信念，只係仍然保留咗就係、世界大戰打完之後，你打過我喎、我又俾你打過喎，即係你又打過佢喎， 仲未傾掂數喎， 仲未傾掂數喎，大家咪得出呢啲結論咯。 好同意啊，其實我都即係成日反思咧，自己教一啲。我哋話初中階段基礎嘅歷史咧，咁其實我哋因為時間所限或者資源所限，我哋只能夠可能集中係20世紀。但係其實頭先李 Sir 都講，除咗民族主義興起咧，歐洲其實同樣地一個啟蒙運動底下咧，一個自由主義都係好重要嘅事情。 冇錯。 如果我哋強調民族主義，就係去咗一個建立現代國家或者係區分我同你之間嘅分別，但係其實。有啲源起就係喺一個封建嘅社會底下，一般人都係希望有一個自由，有一啲權利係平等啊嘛。咁我覺得如果你要講民族主義嘅背景咧，你不能夠係即係避免去討論自由主義。咁而呢個自由主義去到我哋話經歷咗兩次世界大戰，大家開始有啲反思啦，咪變咗好多一啲更加係我哋話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或者是一些跨越國家的一些的組織、希望做一些的人權的工作啊，或者將一些我們所謂的核心的普世價值是宣揚開去。那我覺得我們現在這一刻在香港就是都是受到這一些的思潮影響，但是我們面對可能一些其他的地方可能對於這一些的普世價值還是有些抗拒，或者甚至乎不太接受西方這一套，那就會有張力或者矛盾。那而香港正正就是即是可能是幸運或者不幸，就係留咗喺一個中間嗰個夾縫入邊。 即係都未必要一個人必須要接受另一個地方嘅價值觀嘅，即係好多嘅價值覺並置去平衡。咁但係我諗張先生講緊嗰樣嘢咧，就係喺二戰之後嗰個反省， 係嘛？你會見到嗰啲國際組織一波一波咁樣去起，尤其歐洲嘅好多自己內部嘅協定，最尾衍生歐盟啦，大家都知道嗰個變化過程，又由啊煤啊電啊，中間結合咗慢慢一步一步變成咗成個今日嘅建構，就係話嗰啲國家如果用民族嘅角度嚟分嘅話，其實解決唔到喺歐洲嘅呢個問題。咁所以簡單講就係講緊就係話，如果以仇恨嚟建構歷史咧，其實可能可以有好大問題。咁啊，好似都有啲嘅例子可以大家分享。 係啊，其實頭先一講到即係國仇家恨、中日關係，咁當然我哋覺得其實日本人或者咁講咧，日本嘅政府真係會做嘅嘢啦。 有一個 嗱，好老實講，例如而家有啲喺日本社會裏邊咧，有啲右翼分子啦，仍然係用一啲歷史研究嘅態度去出咗啲書，你見到佢書名咧。南京事件其實我哋都已經見到佢淡化緊件事。 係、 坦白講，我哋叫呢場事件做南京大屠殺係冇問題，因為真係死咗好多人。OK， 佢哋點去做呢？嗱，我哋香港社會成日都話要好多咩？佢淡化，佢點淡化呢？佢用咗143張相片咧，逐張相片去解釋佢嘅問題喺邊度。其實某個程度上，我括住啦，我係幾佩服佢哋嘅。 我明白，佩服。 嗱，例如头先嗰张相片咁， 洗白 即系疑似人士咁样嚟。 系啊，佢例如佢讲得出，哇，嗰张相片嗰个阴影咧系唔正常咯。佢斩头嘅时候，佢嘅脚咁放咧系就唔到力噶。究竟系真系边个拍嘅呢张相片？咁呢啲其实我哋以往用开嘅一啲嘅相片，就当时系存在住一啲嘅证据啦。右翼分子系将佢淡化， 即系有图都冇真相， 有图都冇真相， 系啊， 系同文并茂噶，真系嗱。但好老实讲，其实佢哋右翼分子出嘅书咧，我仲衡量紧佢嘅对社会嘅影响。咁、但系一啲嘅杂志啦，我反而觉得咧就更加之可怕嘅啫。 系， 佢哋甚至乎会觉得咧，中咗好多讲法就系话，咦，唔系嗰段时候咧， 佢个书 系啦。甚至乎咧，佢哋會覺得咧係南京大屠殺，南京事件係點樣捏造出嚟嘅啦。後面仲講到咧，例如係嗰段時期裏面咧，中國人都有殺日本國民，又可以又鋪嗰啲出嚟，好多呢啲嘢。咁我反而覺得就係 大家都有報咧，大家都唔 所以我就 以招好熟啊。 梗係啦，成日都出現㗎啦。 你殺我一個人，所以我殺你一萬個。 所以我就覺得 全部一齊打你都啱。 而家如果咁睇落去嘅話咧，其實係我哋都要知道佢哋點睇。要展開同佢哋嘅對話，唔好諗住拗贏佢。 係， 但係話俾下一輩非右翼分子嘅人聽，原係咁。我自己有個經歷咧，都幾深印象。以前 嗰啲右翼梗係會大聲講：我冇地冇錯，梗係咁講啊。 係啊， 説服佢哋咧係冇乜必要。係，我覺得。咁但係香港有日本人學校，我記得喺十多年前我帶學生去嘅時候咧，就我鼓勵個學生話俾佢聽：啊，有南京大屠殺呢件事件。嗰個中三學生聽完之後，啊，原來係咁啊！默然咗一阵嘅佢系，咁我哋觉得其实教育真系要做呢啲嘢，同埋我哋真系要划分啦。日本社会、日本政府、日本右翼，其实相关，但系唔系对等。即系我哋个矛头要搞清楚。 系啊，啱啊。因为可能有阵 时呢度系啦 ，sorry， 呢度打咗，因为有先要讲啊。首先啊，南京大屠杀其中一个嘢就系南京城嗰个防守同埋南京城嗰个反抗系好强烈嘅，所以日军系遇到好大嘅障碍。在中古往今日的歷史裏面，在類似這些激烈抵抗的城市之後被人屠城是常見的事的。清朝入關，蒙古人打中亞，其實經常都出現這些情況。所以打仗屠城在冷兵器時代，在未有今日文明世界的時代是經常出現的。但是去到二次世界大戰 中目睽睽 的時候，那個時代呢，其實這件事已經是非常之 不文明， 亦都在同類的情況之下沒什麼這樣的情況出現。咁所以呢一件事先成為一件大家可能爭議嘅一件事件。 係啊， 頭先阿 William 嗰個 point 好正，就係我哋要分清楚究竟日本政府、日本人或者右翼分子。因為我發覺有個趨勢就係咧，可能特別係國內啊，即係有一種嘅民族情緒咧，喺即係而家國家富強之後咧，產生出嚟嘅就係佢哋將個矛頭唔係指得好清楚。即係佢嘅嗰種翻嚟嘅情緒，其實一定要講 成個日本受曬， 成個日本受曬。但係其實日本有好多。日本本身有好多史家、國民，其實佢哋都清楚知道日本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嘅罪行。 你講到史家，我突然間醒起一個人好重要，加永三郎。 係，加永三 郎，大英雄嚟嘅， 大英雄嚟嘅。 係啊， 我哋值得去介紹俾學生聽。 係啊， 佢用咗三十幾四十年咧，就係同日本政府打一場仗。 嗯， 話俾佢聽，佢要正視歷史。 嗯， 佢喺寫咗本書《新日本史》啦，入邊指出咗好多日本政府嘅問題。 但日本政府判呢本書唔合格。 嗯， 去到人生最後嘅時候咧，佢臨死佢都係得到部分勝訴咧，佢係唔鋸嘅。 嗯， 咁但係佢係某程度上民族個概念上佢係英雄咯。 係啊， 但我欽佩佢咧就係佢對歷史嗰個態度同堅持。 啊， 我哋有胸襟咯。單人去同一個政府打仗是不容易的， 佢咁樣先係一個即係民族主義嘅真體咧。喺現代好多嘅即係文明國家咧，就係愛國主義，但係愛國係要國家做好啊，係啊，國家要佢唔可以做錯嘢都要承認自己做錯，咁樣先係一個 愛國嘅表現。愛佢嘛，愛佢唔係盲目咁樣附和佢。 所以我覺得佢要學習嘅學習呢啲。 係咯， 所以嘉齊正話講嘅同嘉賓正話所講嘅，仲有重要嘅問題就係、是、可能喺當代歷史裏面亦都要面對住當代政治格局嘅問題。冷戰格局之下，可能都容許咗日本可以有一個空間啊，只要對抗中國，可能就係一件啱嘅事。咁而呢一樣嘢，如果翻返歷史裏面，可能就有問題。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咁上一节我哋讲咗好多有关民族主义嘅话题啦。咁其实民族主义嗰个嘅论述咧，其实好丰富。我哋喺呢一度咧，可能用一整个小时嘅时间咧，都唔会讲得到嘅。咁但系我哋非常之简略咁去理解啦。咁我哋话咧，其实成个欧洲嘅社会咧，喺即系十七、十八世纪，其实咧都系啲多民族嘅国家嚟嘅。咁其中譬如话奥斯曼帝国啦，譬如奥匈帝国啦，其实呢啲咧其实系一啲嘅多民族形成嘅帝国。咁譬如喺今日嘅近东啊，巴尔干半岛啊呢啲咁嘅地方。其實有好多嘅民族嘅聚居，佢其實不嬲都唔介懷自己係上邊嘅人嘅管治係邊一個人，係同一種族。咁、最緊要可能諗嘅可能係宗教嘅問題啦，可能諗緊嘅係實質嘅生活嘅問題啦，同埋依啲。咁可能宗教嘅所謂嘅統合性同埋團結性咧，先係佢哋當時嘅爭議嘅重點。咁但係我哋話十八、十九世紀，尤其係越嚟越演變啊，就會發現咧嗰、那個。我是怎樣的人，我的身份是什麼呢，漸漸成為一個人認同的首要的一步，超越了可能宗教、家庭、家族、血緣種種的部分民族。我們說這個的所謂民族國家的成形是近代社會漸變的重要的標誌。我們經常都會提，其實如果你大家 對歷史或者對各方人民學科的書都會提過Bert Anderson， 即係佢裏面嘅想像的共同體嘅觀念，咁佢哋都有講話，我哋現代民族國家嘅成形，可能同近代嘅傳媒啊、社會啊、報紙啊嘅呢個嘅結合係有關係嘅。報紙，我哋大家睇同一份報紙，所以我哋就有同一個嘅觀點啦。咁我上一集亦都有講過，即係阿爾關阿伯杜內，即係嗰位印度嘅學者，佢講其實佢都係反駁部分反駁同埋提升進即係喺想像共同體之上再討論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唔一定係得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嘅。我哋諗下就係、小毛嘅想象的共同體，可能係我嘅地獄嚟。喺你心目中覺得我嘅共同嘅 United 嘅一樣嘢，可能對於我嚟講，我係變成你嘅異族嘅、 嗯。 如果我喺同一個地方住，而我突然間變成你嘅異族咧，就會成為一個好恐怖嘅一件事。咁所以佢提出就係話，我哋可以用唔同嘅景觀啊，一個人可以有好多，譬如話可以從經濟啊，可以從文化嘅唔同嘅角度去 宗教信仰， 我哋可以係宗教，我哋可以認同某一個地方嘅經濟，佢經濟發展好，我認同嗰一部分，我係嗰個地方嘅人，但同一時間我哋喺認同另外一種嘅宗教嘅部分，我係認同另一個地方嘅人，所以呢一個認同嘅多少咧，係每一個人都唔同，或者每一個社群都唔同，我哋容許一個咁嘅空間俾大家。咁而呢個空間，我認為其實就係答到我哋正話講嘅種族主義嘅一個惡習嘅一個問題，就係你強迫對方用一個你想要嘅方法去愛護佢嘅國家，好大件事嘅，係嘛？小王，我要用我教你嘅方法去愛你老婆，你話大唔大件事？ 大件事， 咁係咪不得了， 不得了！ 你可唔可以 咁簡單啲啦？ 係嘛？ 講簡單啲 啦。不過我覺得最正嘅就係你頭先提嗰樣嘢咧，即係嗰位印度學者個觀點咧，就真係衝擊咗所謂我哋嘅本國史嘅建構，但係呢個係一個好有力嘅一個反擊啊！即係讓大家去真係了解一下，其實唔使下下都一定要用一個百分之一百愛國同埋純民族嘅角度去出發，因為咁嘅角度去書寫個歷史咧，太過側重於去區分我者同埋他者，然後產生嘅嗰個問題係好嚴重。我諗可能喺對於前線嘅教育嘅童工咧，你喺拿捏嘅時候係更加難，即係你究竟要點樣灌輸一種正確嘅歷史態度？ 唔係個民族嗰個問題太麻煩，係一個配套嚟啊嘛。我踢波， 我想睇另一個國家，譬如我好中意日本隊嘅， 某個係 咁就死啦。 係啊，即係著日本波衫仲大件事嘅， 但係我唔係代表我其他唔認同。 Exactly， 真係講得好啱。 係即係呢個問題好大。 好彩，因為世界盃入邊咧，中國未試過對日本，即係決賽就 入咗先。 唔係即係入咗先 講，入咗先講。 O K， 有 中國麻麻 地，我捧你美國。 中國足男足麻麻地，男足係女足踢緊 啦。你講清楚 翻歷史問題，翻歷史問題係前線，你哋點睇啊？前線。 我會覺得咧，其實我突然之間諗起，譬如有一啲嘅國際性嘅課程，譬如 IB 咁樣咧，佢都有歷史嘅課程。咁、但係因為佢本身冇一個國家一個官方政府嗰種嘅包袱，或者佢嗰種嘅所謂要塑造一個國民又好、公民身份認同又好，佢可以真係俾一啲學生嗱，我哋而家教個主題可能係衝突。咁你咪可以喺世界各地揾唔同嘅衝突嘅事件作為一個探究嘅例子咯，即係我哋唔需要話限死你一定要學曬呢度咁多樣嘢，但係你係可以透過呢一啲嘅事件去做一個歷史思考，去批判唔同嘅觀點，其實咁樣就係一個空間或者自由俾學生去揾佢想揾嘅嘢，因為歷史實在太多啦嘛。隨住而家個資訊越嚟越發達，實在太多嘢我哋會接觸到，但係我哋時間有限。我哋一定要有決定，有判斷，就係我個研究方向係乜嘢，我想研究個問題係乜嘢。咁而呢一樣嘢，我覺得作為歷史老師咧，係應該有個空間或者係引導學生佢向住佢有興趣嘅方向去出發。 嗯，所以都講到就係話喺即係選取材料，可能係比較自由啲，係嘛？咁但係最緊要教嘅就係嗰種嘅思考方式。喺歷史科裏邊咧，可能依一個自由度係會即係比較廣闊啲。中史又是怎樣的情況？ 其實剛才那種做法呢，我們都覺得是很好的，但是呢因為中國歷史科本身又真的有五千年的歷史，我們其實在個課程裡面，即如果即說回個情況，課程沒有寫的一些題目可不可以教？ 這個都是我 關鍵，是這個關鍵，是 這個，或者有沒有時間， 或者有沒有時間教，可以教的，可以教。我自己個人我都有教的，具體啲講，可能你講緊嘅可能係啲比較爭議性嘅事件啦。咁老實講，其實我又唔覺得有咩咁敏感嘅六四事件咪六四事件咯。教咪教咯。 係啊， 你唔教啲學生都問你噶啦。問你講唔講啊？ 嗯嗯嗯， 係嘛？佢點解唔講？佢點解問到唔係講？點即係你點點解唔講？傳到世要解話。 啲報紙會鋪出嚟話有證據之類，咁你都要同你學生去解釋翻個情況啊嘛，係嘛？所以我覺得歷史係要胸襟咯。我諗個胸襟唔係淨係所謂當局校長。教師甚至學生自己都有胸襟，即係個教師講嘅一個睇法，佢教咗你一啲睇法，個學生同佢嘅觀念有唔同嘅時候，你點樣去做一個中間個溝通，其實係個教育過程咯。我覺得咁呢個其實真係需要胸襟。如果仲係用一種態度就話，哎，唔好講啦，不如好似今日啲部分傳媒咁啦，可能咁咧，我反而唔係咁文明，我只覺得。 即係我諗初中教科書，我之前同大家即係自己傾嘅時候，我做一啲嘅研究講咗教科書編寫。其實主流嘅教科書，我諗我有四本嘅教科書，邊間唔講？但係佢哋包括我諗九成幾嘅 課程 裏邊都有講到四樣嘢啦，有講到文革，有講到大躍進，有講到六四事件。即係 anyway， 起碼依幾件大家都有講嘅，其實都有篇幅去寫。咁其實我諗主流嘅學生其實係有喺裏邊。咁所以其實佢一直我諗都唔係中學課室入面嘅禁忌，好耐㗎啦。咁漫長嘅時候都係大家會去處理個問題。咁當然本身課時不足啦，呢個係事實。咁所以佢講長略當然會有多少，唔知道邊一個老師處理。但係起碼教科書，起碼無論係政府，即係都知教科書代表就係政府容許出版嘅一啲嘅書。咁所以都唔係一個禁忌。咁所以反而如果成為大家日常生活嘅禁忌，都幾大件事嘅。因為其實可能個小學生話，我明明啱啱上完堂，翻到屋企父母啊，唔好講呢啲，咁即係點啊？即係 父母書觀點係一件事，就唔好講，危險啊！呢啲問題， 咁所以呢個可能 撕裂嘅會， 但本書咁寫嘛，即係所以呢個可能就係我哋自己點樣拿捏嗰個禁忌。 唔係我近日咧，我同阿小毛有啲講座咧，譬如講到中日韓幾個國家嗰啲即係國際關係啊，講譬如封神秋吉時代嗰啲戰爭啊咁樣咧，咁我有個體會嘅，我覺得好深嘅。是咩？係臨尾講完我先發覺，就係、是、我哋有時講明代啦，即係明朝去對封神秀吉，即係喺朝鮮嗰度作戰，我哋會覺得明代係我哋自己一隊嘅。明朝打贏咧就好，哇！明朝勁啊，原來嚇以一打幾多。咁日本又係奸嘅，咁即係佢侵略者。嗱，我就覺得係咁嘅。 睇睇下覺得唔係好對路，即係明朝打贏仗同我哋今日有咩關係？我哋係咪我哋係即係同明朝可能有文化上血緣上面比較強啲嘅關係？但係我哋睇呢啲咁嘅歷史事件，唔係淨係應該睇到邊個係侵略者，邊個係被侵略者，邊個係援助者，佢哋彼此之間嘅互動。我哋睇歷史唔係要睇我哋嗰啲感情投射喺邊個位噶嘛？咁令我諗起咩事呢？就係令你諗起英國啊！即英國最近嗰個歷史嘅發展嘅取向，即係佢教導歷史嘅發展取向係咩咧？就逐漸係減少或者根本冇咗本國史呢個咁嘅立場。 嗯， 係即係佢哋講嘅教嘅歷史就係世界歷史。咁無他嘅大英帝國都係世界帝國， 即係世界史嚟 嘅。即係佢哋可以講世界史嘅。咁但係即係呢個本國史嗰個本位，即係我哋頭先阿 William 都提過，中國歷史太長太多。其實真係要用本國史嘅框架嚟講，係講個人類歷史嘅，其實已經四分之一、五分之一㗎，即係一個好犀利嘅一個內容嚟㗎嘛。咁但係即係我哋喺未來對歷史嘅教學，我哋思索嘅就係本國嘅框架究竟有幾重要，或者要去到幾多咁啊？即係可能大家都對即係其他外國嘅歷史嘅課程都有啲體會，可以都係同我哋分享多啲。 嗯， 其實我覺得佢係某個程度上係合理嘅。因為我哋身喺嗰個地方，要對嗰個地方嘅歷史有啲認識，講得過嘅。咁、但係世界史個部分咧，都唔可以淡化咯。 嗯， 尤其是我哋香港作為成日都講，我哋香政府都講話我哋國際城市嚟噶嘛。但我哋對以色列、對中東嗰啲認識有幾多咧？其實真係好靠世界歷史科。咁就我即係如果就睇翻闊少少啊，咁日本嘅教育制度入邊歷史係點處理嘅咧？佢哋就高中係分開所謂佢哋冇嚴格上講冇一個獨立科，佢哋叫地理歷史。 嗯， 咁就分開咗世界史、日本史同埋地理，咁啊分開 A、B 嘅。咁 A 咧就係所謂嘅叫做近代史啦 ，B 啊所謂通史。咁簡單啲講咧，佢哋只係需要個學生係讀通世界史係必須，其他佢可以任揀。咁即係對近代自己嘅歷史咧，就唔係一定要好詳細咁了解嘅。咁我就覺得呢種其實係一種集體回憶上面咧，幾一種某程度上是一種脫裂咗， 自我大 啊， 冇咗啊，其實 係。 咁我唔去猜度啦，究竟背後係一啲咩原因啦？ 原因啊， 係因為你猜度係永遠都唔會開心嘅，都唔知點嘅個問題。 咁日本 會讀地方史，即係譬如嗱，我哋中國歷史而家有香港史一部，咁我哋日本史會唔會有 九州史啊？係 啦，我 做 自己嘅地方。 呢個我都好深嘅體會，就係佢哋咧。對自己本地嗰個文化傳統咧，其實非常執著，唔係出於政治考慮嘅。我感受到嘅，即係佢哋對於自己本地嘅傳說，對於佢哋本地嘅一啲名人嗰區嘅一啲，其實係自豪嘅。嗰自豪咧就會覺得啊，我生於斯，長於斯就係咁簡單。所以你會見到佢哋好多嗰啲祭典咧，除咗俾外國人睇之外咧，其實佢哋覺得係喂一年咁到晚啦，不如攞出去揾大家聯誼下玩下啦，其實係咁 嘅 啫嘛。 自己地方身份嘅認， 自己地方身份啦，即係如果我哋係有興趣去睇曬全個國家日本嘅祭典咧，你會發覺係冇可能嘅，大大小小係好多。咁佢哋對於本地方志係有嘅，每個地方嚟東京府裏邊，佢都有好多唔同地方志，嚟新宿地方志點點嘅，佢哋都有擺出嚟。有興趣真係可以睇，但係我發覺咧就佢哋對地方自己嘅文化嗰個執著咧，係我覺得同香港係有分別。 你覺得個分別喺邊度？ 即係唔好似我哋好有少張力噶嘛？ 我哋會好，我純粹我觀感啫。即係例如深水埗嘅人去講翻深水埗嘅歷史咧，好似覺得係喂世界有少少喎。 哦， 即係嗰只啫。 OK， 即係香港本地係 啦， 都有 嘅。但係你倒翻轉同一個角度咧，喺京都，可能某個縣入邊嘅人去睇自己嘅歷史咧，佢會覺得好 power 自己，哇！我咁咯。 嗯，講出我自己都即係因為文學啦，帶啲灣仔社區寫作啊，或者旺角咧，我都有做過。咁啊，細 A 有細 A 做啦，都有好多趣味可以喺當中嘅。下一節我哋繼續講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我哋講咗有關帶出咗啲香港史嘅話題嘅。我自己聽好多即係人同人傾偈啦，有啲即係教中史科嘅老師咧，其實佢哋阿媽底會有啲咁嘅講法嘅，話啊，我幾千年啊，中國歷史都未教得掂啊，十即係一週啦，可能得八 day weeks， 即係差唔多個幾禮拜先得嗰兩堂，要講嗰幾千年歷史，你仲要我執個香港史落去，我點教啊？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咁所以其實我哋擺香港史入去我哋嘅中國歷史科課程， 啊，而家個比重係上升咗啦，我哋叫做而家上到 10% 至 15% around 咁上下嘅一個部分。依次嘅改變其實係動機或者目標，其實係啲咩嘅東西？喺佢價值喺邊度？ 其實要還原翻俾學生聽，其實香港係我哋生活咗好好耐嘅地方，可以借呢個機會係引起學生對歷史嘅興趣。 嗯， 因為其實咧喺呢個課程新課程推之前咧，其實唔少學校咧已經做緊嚟校史啊，做緊社區歷史啊嗰類嘢。 嗯， 不過我哋冇一個名分俾佢叫做呢個就係其實叫香港史咁解。 嗯。 通識科也好啦，佢哋都係讀緊好多嚟香港嘅歷史回憶啊、集體回憶啊，甚至乎有好多報告都係寫緊一啲關於香港嘅一啲傳統文化所謂蘇歌。咁我哋覺得其實真係可以俾學生有呢個興趣嘅方向。咁啊，當然啦，喺一個課程裏面被指為好多好擠擁啊，重點放到落去咧，咁啊，我諗都需要係專業去判斷嘅，因為嗱，我想強調一點就係課綱咧係指引嚟嘅。但課綱咧可以係死嘅， 嗯， 而且嗰個係初中，冇所謂嘅什麼考試壓力啊嗰樣嘢。咁我諗係呢度要攞個平衡咯。即係我覺得其實就係、是，而且仲要咧長遠咧，我就要睇下同歷史科嗰個香港史部分點樣去溝通，咁樣個渠道咧就真係可以做到所謂科制之間嗰個整合啦、合作啦，同埋咧。其實而家好多同工咧都好有創意嘅，即係用反轉教室嘅角度。 嗯， 其實好老實講，今日時間嘅限制咧已經被科技可以幫手舒緩咗啦，某個程度上係、嗯。即係我哋可以用即係反轉教室 Google Classroom 去做好呢啲嘅東西啦。咁只係點樣去將佢變成一啲更加好玩嘅嘢？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重點咯，反而係係啊。 咁講到世界歷史科又嗱，我哋仲話中國歷史科。擺香港嘅部分，香港係中國一部分 ，OK， 咁佢就擺落去。咁世界歷史咧，又點？點解又有香港部分喺裏邊嘅？即係你教嘅時候又點？ 世史科喺初中課程都係一個新嘅修訂啦。咁入邊的確係多啲嘅香港嘅歷史嘅，即係相對於中史科。 嗯。 咁而且其實如果一間學校佢能夠兩科都即係並重。都教嘅話，其實對學生嚟講就更加多元嘅角度去睇啦。佢既能夠睇到香港係中國歷史嘅角色，亦都睇到香港自己一路發展嗰個嘅歷程。咁而且咧，其實我覺得而家新嘅一個歷史科課程咧，仲加多啲一啲元素嘅，譬如頭先我哋提到民族主義嘅東西，或者種族之間嘅矛盾。咁而新嘅課程咧，其實係刻意去加啲，譬如伊斯蘭教嘅文明啦，香港嘅少數族裔啊。譬如我同一啲學生傾，一講起伊斯蘭咧，佢就等同於呢個伊斯蘭國嘅咯，恐怖分子嘅。 嗯， 但係佢可能未，原來唔知道，原來香港譬如有間好大嘅清真寺，我哋原來普通市民係可以入去參觀，去了解佢嘅宗教、佢嘅文化、佢嘅歷史，同嗰啲真係回教徒係面對面去溝通。 嗯， 其實我覺得喺而家呢個社會，即係除咗我哋用科技之外咧，更加係可以走出課室。我哋做好多嘅考察，去做一啲口述嘅歷史嘅計劃。甚至乎頭先我哋上一節提到話地區嘅一啲身份認同、其實每一個社區都應該有好多嘅資源嘅。譬如我而家任職嘅學校喺觀塘區，望住嗰個裕民坊嘅市區重建，其實好多嘅舊鋪啊、舊街坊，佢已經係不停咁喪失緊佢嘅所謂集體回憶，或者佢一路延續緊嘅生活方式。咁、如果歷史科老師喺個社區入面去揾呢啲資源，加強個學生同埋個社區嘅連結咧，其實就真係可以。透過做，即係我哋話 do history 去培養嗰個歷史嘅意識。 嗯，地區我諗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去真係認真去考慮，特別係如果我哋唔好講本國啦，即係話由本國以下，因為國家一定有好多嘅地方噶嘛， 咁大嘅國家。 頭先上一次阿 William 都提到，譬如日本有好多唔同嘅各處鄉村咁樣，佢有自己嘅祭典啊、祭禮，會睇到嗰啲真係風土民情。咁你話譬如好似日本亦都係啦，事實上有啲地方可能佢喺十九世紀吞併翻嚟，譬如好似琉球，即係以前係獨立國家，而家叫沖繩縣啦。咁、沖繩我哋都知道佢哋本身有啲復國運動啊、琉球語復興運動啊，即係加齊可能熟少少。即係呢啲你都會見到其實嗰個所謂嘅身份認同啊、本土意識啊，喺一個國家歷史嘅教育入面其實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 唔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本地嘅關注，或者係可能係對於本地好強烈嘅情感，甚至乎咧，即係可能講到極端啲，有啲分離主義嘅傾向，譬如琉球嗰啲咁嘅復國運動。咁嗱，你日本有個咁強大喺經濟上邊啦，民族主義咁興盛嘅一個國家，即係佢尚且都有啲咁嘅傾向喺度，即係你可以話啲琉球人不識抬舉啊，你哋喺咁安全、咁穩定喺有美國國保護傘之下嘅，即係喺日本嘅一個咁強嘅國家裏邊，你都仲要諗啲咁嘅嘢。嗱，我即係想講就係、是。其實在全世界，我哋對於本地史啊，或者係可能係一個比較細啲地方嘅關注，呢樣嘢係正常合理嘅，即係因為我哋中國人自己都係諗啊，你係要夾物子之相齊，一字個平天下，一步一步咁樣推出去。 Yeah. 啊，你對自己本地嘅地方唔關注，你點會關注嗰個更大嘅國家？係、mm-hmm. 咪？即係呢樣嘢係正常嘅。但係我想講就係咧，有可能對地方嘅關注嗰個程度高與低，多與少係正常的。 嗯， 係正常嘅，即係好愛嘅地方，譬如好愛香港咁樣。咁你到好憎中國，咁係一個極端嚟。咁但係你唔可以唔俾人好愛香港噶嘛？如果佢唔愛香港，佢跟住嗰啲嘢唔會出現。即係所以我想，即係希望全世界，包括我哋自己國家嘅領導者，唔好對一啲地方上邊歷史嘅關注咁敏感。 係啊，我哋即係創作美國有個作家嘅福克林。科立即係寫《八月之光》嗰位諾貝爾獎得主，咁佢其實佢一直所有佢嘅小説都係寫一個地方，就係、是、一個城市，但個城市咧其實係假嘅，虛構 出嚟。 咁、但係佢寫緊嘅係美國南方，咁、所以佢攞諾貝爾獎嘅時候，佢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佢話即係越本土或者越鄉土啦，越本土就越世界。佢話佢只係寫嗰佢心目中虛構嘅美國南方城市，但係佢寫緊嘅一個普世嘅一個角度，所以。我哋其實可能講香港歷史或者講本地嘅歷史，其實係一個例子。咁我哋作為一個取材講自己嘅地方，就係最好嘅選擇。但係喺咁嘅取材之後，佢必然可能可以反映到一個好世界、好大嘅，甚至可能同本國有關嘅一個史觀。而最大嗰個問題係乜嘢咧？即係話其實嘉齊都講到分離主義啊，或者啲部分，就係其實喺好多地方你講本地都冇問題嘅。你可能講好多地方嘅鄉下話，講好多地方嘅方言都冇問題。但係如果佢覺得某一個地方係啊，你係本土嘅，你係有問題嘅，你天生就係俾人統治過，所以你哋係壞嘅。喺嗰啲地方，可能你嘗試寫本土嘅歷史，就會被標籤為一種即係分離主義或者係反對。咁而咁樣嘅話咧，對於一啲好中性嘅歷史書寫嚟講，就變成一個好危險嘅一個過程。所以可能我哋只係寫緊，我係關心緊本地嘅嘢，咁但係變成咗你係分離。咁嘅話就好多嘢就會變得做唔到。 所以我覺得阿 William 呢兩集佢提過好多次啦。佢讀歷史嘅人啦，寫歷史嘅人、教歷史嘅人、學歷史嘅人，對佢有胸襟。即係本土意識，即係呢個 term 其實唔一定要指向係。純政治的東西，佢、可以是好自己自身的感受，身於師長於師的一種感情，同埋一種回憶。而呢種回憶其實未必一定是有政治性的傷害，即係唔需要好敏感地將佢即係誇大其詞，覺得哇一出現呢四個字就可以即刻等同係有某一類嘅政治取向啦。其實未必嘅，根本成件事係嘛？ 係啊，即係我都即係當傾偈，我哋都講，譬如舉50年代呢個電影嘅例子，我具體講嘅例子，譬如1950年人海萬花同講呢個柳春曉，朱石倫嘅幾出一板之隔水火之隔呢啲嘅電影，其實全部都係我哋叫講嘢左翼嘅電影人去做嘅一啲嘅電影。但佢哋講嘅就係本土問題， 啊、 制水啦， 係、 樓租貴啦，住板間房啦，好窮困啦，要賣血啦，制水啦，其實就係。批評即係好多可能施政嘅問題，或者種種唔同嘅問題。咁但係我哋當時唔會覺得佢哋係本土派，我哋唔覺得佢哋哇，佢哋係 即係 你衰 啊！ 咁當然啦，其實英政府亦都驅逐咗有啲人出境嘅。咁呢個亦都係事實。52年嘅時候，53、52都有。咁所以背後就係講一樣嘢，就係佢關心一般社會民生，關心一般貧苦大狀，或者睇本土嘅各種各樣嘅細節嘅事。咁如果嗰啲嘅事情都成為咗一啲禁忌咧，咁好多嘅文化啦、藝術，我正話舉過兩個例子，小説啦、電影咧，都會成為好多嘅一啲禁忌。咁如果呢啲都係戰場嘅話咧，可能藝術文化咧就冇法產生。 嗯， 係啊，即係推擴到幾遠啦？問題係，即係如果我哋譬如可能關注本地嘅歷史，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亦都係唔好做嘅，就係、是、去到一個地步係覺得即係整個大中華整個。香港的政府都是壓迫緊我哋呢個小地方， 即係如果係去到一個咁樣嘅角度嚟講，又係即係對於即係你都睇唔清楚本地嘅歷史，亦都唔係我哋要去理解我哋在地嘅嗰啲文化、風俗習慣，甚至乎我哋生活嘅一啲細節嘅目的嚟。 我可唔可以分享少少咧？即係我哋高中歷史科呢一兩年咧，曾經公開試考過一個題目，講香港管治嘅。咁有兩個資料，一個咧就係六七之前當時嘅一啲海報漫畫嚟嘅，就寫住即係臭香港。跟住有啲一啲就係牽涉到當時嘅市民對警察嗰種嘅不滿或者係怨恨。咁呢個係一個歷史資料。另外一個歷史資料就係講緊去到九十年代回歸前後啦。喂，原來當時市民對於警察個形象或者個睇法係改善咗好多嘅，尤其是可能去到呢個 ICAC 成立咗之後，個警隊嘅革新。咁如果我哋好敏感、好禁忌，我哋呢啲嘢全部唔講嘅話咧，其實學生就冇辦法真係去了解到歷史個發展或者一個真實。咁所以我覺得都好認同我哋真係要客觀去理性去睇，就唔好去避忌咁多話。我今時今日講警察好似好敏感喎。好似會挑起事端，其實唔係啊， 更加應該要講啦。如果唔係佢哋淨係喺個電視度睇嘅話咧，佢咪得到更加 淨係一面， 即係另一面嘅印形象咯，係咯，咁啊更加唔清楚咯，係啊。 同埋本身本國史又好啦，其實好似好細範圍，但係大細唔代表佢影響力嘅。 嗯，同意。 或者佢本身咧，其實所謂本地史，even係香港咁簡單，其實佢入邊好多元化。真係各處鄉村可以隨時係有唔同嘅一啲演變，所以其實而且香港史咧，其實好多研究都仲係要值得去做咯。咁翻返嚟歷史教學嗰度，其實學生真係可能唔認識我哋身處嘅香港。 嗯， 係，唔好講咁宏遠先啦，唔好講世界史，唔好講中國史。佢可能住沙田，佢都唔係好知沙田， 唔係好知沙田佢發生咩事。 係 啊， 真 係。我諗最住現實嘅角度啦，起碼翻到屋企同父母傾下偈嘅時候，仲講到啊，我呢個區域係點，我曾經嗰座樓係點，我前面棵樹係點，係嘛？咁嘅話，可能都係在將來關懷父母係點嘅一個有力嘅起點。好，今日到呢度。